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随分边陲，囚车千里开来，曾经的日军将领陡然变为了阶下之囚。 安格亚路，我们不是战犯，不是，你们这样羞辱我们是大大的失礼，失礼。 友邦来宾满载诚意而来，只愿看到中日两国重建友好的交往。 日本曾对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过的。 捍卫正义的审判，发人深省的回眸。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 古海中之缓步走到了扩音器前，以日本人的惯用方式深深鞠躬，语音沉重而颤抖，开始了大部分是照本宣科的认罪发言。台下的战犯们竖着耳朵，字斟句酌地倾听着，想要从话语里探知他那隐藏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尽管他们犯罪方式不同，一是政令杀人，一是亲手出战。古海中之大约用了一个小时自我开列罪行账单，而后说，我过去完全是一个人面兽性的魔鬼，许多的日伪官吏贯彻执行我制定的法令，犯下了各种罪行，我是推卸不了夺取了千万中国人宝贵生命，掠夺中国亿万财富的重大责任的。我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古海跪树不肯起身。为了教育日本后代，为使人们再不进行残酷的战争，我恳求中国政府判我死刑，我千死万死也洗不清自己的罪责。他以特别强调的语气结束发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法有了新的发展，策划和侵略战争的人固然是甲级战犯，但凡是在侵略战争期间犯有各种战争罪行的人，无论他们的职级高低，每一个被侵略的战胜国家都有权定期为乙级、丙级战犯自行处理。对我们的处理权当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自己是战争罪犯，没有理由不接受中国政府的侦讯和审判。这话此前早有管教人员向全体战犯严正声明过了，可今天同样的话出于日本天皇的代表大和魂体现者侵华战争决策人之口，又是面对面地传送到战犯们耳朵里，震波是不一样的，无需测定它有多少分贝，有多大的震级，反正让战犯们感到发聩震聋了。认罪示范大会也是检举批判大会，台前并排站着抗罪、赖罪又阻挠同类坦白自新的将校级战犯，他们低下头听取台下位级以下的战犯的揭发批判发言。今天古海中之迈出了思想转变的重要一步，我们希望全体战犯都能像古海中之那样坦白自己的罪过，争取获得宽大处理。管理所所长继续讲话，再一次发表政策宣告，过去的敌人只要他放下武器，以后不反抗，真心悔过，我们是会给他生路的，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不会改变。会后有28名战犯提交了死刑申请书，其中还有好几份是当场写的血书，尽管这不是所方提倡的。大会在伪满洲国战犯的敬湖中吹皱了春水，兴农部大臣于静涛效法坦白检举，司法部大臣张焕相企图辩解受到围攻，皇帝溥仪踌躇解围，谨慎地交出了坦白书。 这是日犯坦白检举大会主题安排中的会外收获。大会善意呼唤，所长苦口婆心，唯有日本关东军第八司令部中佐参谋广濑三郎不屑一顾，表现蛮横。他先是怒目相对接批发言的人，而后索性前后左右的扭转着身体，背靠背的对峙发言人，趾高气扬，极度鄙视，最令所长吞咽不得。一时气愤之下，所长命令看守员给他戴上手铐，送进了单间反省室。第二天一早，一个传奇故事发生了。所长亲自到反省室，撤销了自己的命令，并且当面向广濑示歉，又送他回到他原来的监舍，再次诚恳表示自己要检讨与改正过失，注意治怒而不感情用事。所长从治怒二字想到手铐，又从手铐想到政策，发现自己的作为超限了。不对呀，手铐脚镣是戒具，不是也没有什么罚具刑具，他们是限于危及监狱安全和人身安全的时候才使用的。所长一夜三省五身，从绥芬河到抚顺一路上，从入监到眼下这么长时间，上千人没有一个人家靠过，眼前的情形也不属于需要用戒而非靠不可的境况啊。先一个突然加靠，后一个突然解靠，一个又一个意外，真是谁都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万万想不到的。所长的自省行为在告诉工作人员，国家的政策法律本已规定了教育处罚的形式与方法，如果超越他们，就是创设了新的形式与方法。不论这种超越的初衷如何可圈可点，也不管这种超越的实践效果多么良好，认可他们都会冒出多种怪异的手段，以堂而皇之的名义借用教育之名行体罚之实。如果把两者混为一谈，就会导致教育权与惩罚权的混淆，最终使教育与惩罚都难以正确实行。所长的自省行为也等于在战犯们面前立了一面行己的镜子，作为监狱的第一当权者，给一个态度恶劣的战犯戴一夜手铐，算个啥错误？那些一时执迷不悟的将佐，即使不与当年暴虐中国嫌犯、残杀中国平民时的自我比较，也深感不解不知。所长自己给自己定错误，而且公开认错改正，更显胸怀宽广，形象高大。相形之下，我们有罪不悔这一点是何等的龌龊而渺小。这个广濑为之感动，也为自己惭愧，从此开始冷静思考，做出了新的抉择。于1956年8月，广濑三郎被免于起诉，获释回国。所长在天津塘沽巷参加集体践行时，赠他一双象牙筷子，再次表示歉意。象牙筷子是贵重的，贵重的还不是象牙筷子本身。所长的高风亮节同筷子表达的人生寄望一起，深埋在了广濑三郎和他的伙伴的心中。树倒猢狲散，将校级战犯形影相吊，穷穷独立，他们如坐针毡，考虑个人存亡。一些人开始转变立场，主动靠近卫士武兵，增进亲切关系，祈求帮助关照，而另外一些人则徘徊在穷途末路中。伪满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亲切地劝阻士兵说，请你们不要再给我们倒便桶了，我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嘛。继而转向同犯说，降级战犯也应轮流值日倒便桶。一些人考虑如何启动嘴巴，准备打白旗，只是一时下不了决心在部下面前举起手。日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天天失眠，茶饭不思，看守班长送给吃安眠药也不行，他竟在户外活动做操时突然昏倒， 醒来发现躺在医疗室里。日军第一医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也睡不着吃不下，不坦白吧形势不容，坦白吧前途渺茫，凶多吉少，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中国的一句古文使他感伤，我疲惫的心啊，生存是多么的苦难。我们要改造好他们，不是改造死他们。山重水复疑无路，管教人员帮助铃木柳暗花明又一村。铃木说，我以往坚持帝国主义的思想和极重大的罪行，是因为考虑到中国当局一定会采取各种刑法来处理我。自从经过调查员的指导，指导员又一向以和蔼的态度说明我认识自己的重大罪恶。我领会到了当局将处分问题放在第二位，而把认罪放在第一位时，感觉到自己过去的想法是错误的。当局对我进行了重要的问题是端正态度认罪，改造思想走人民的道路的开导后，我突然感到自己前途的光明。我认识到必须改造过去的帝国主义思想，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今天中国当局对我的态度，看我对中国人民的态度，此时使我感到非常的惭愧。像入所初期那样，也有人重复着求生才怕死，想死又求生的困扰，长时间苦于无法摆脱的绝望又向他们袭来。一些人唯恐中国政府宽赦部下严惩上官，自称是晨曦的露珠，风前的烛光，菜板上的鲤鱼。少将旅团长长岛琴放风时，把一只金壳手表塞给看守员李启珍，这个您的给，没有关系，我的有。看守员当即拒绝，指明错误予以批评。年近古稀的少将旅团长左谷龙佑写纸条给管教员崔仁杰，要求至极面谈。长期以来承蒙您的亲切关照，实在多谢了，您的恩情我死也忘不了。他眼圈发红，挤着眼泪行着乞怜的礼。在审讯中，我的交代材料怎么也不能使审讯先生满意，虽然我已下决心要彻底坦白，但因我罪行很多也很严重，而且又事隔多年，年岁也大了，记不清了，我已感到精疲力尽，无可奈何。因此我有一个请求，如果您有机会的话，请向我的老婆孩子转告一下，我是怎样努力改恶从善的。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块怀表捧在手上，这是我的爱物，为了表达衷心爱戴之情奉送给您，请笑纳做个纪念吧。你这种行为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侮辱，也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管教员严正而热望地指出，你想错了，你是有希望的，唯一的希望就是继续认罪。左谷跪下羞红了脸，连声说，我错了，我错了，我一定彻底认罪。继续认罪，彻底认罪，管教员帮助左谷找到了让痛苦流淌的出口，撕开罪恶的伤口给人看，那些流经不义人生又从那丑陋人生中流淌出来的脏水，可以醒世，可以洗心，可以让灵魂得到升华。1961年8月，左谷龙佑获释回国，这位日中友好活动积极分子寄回一张与女儿对坐的照片，上面写着，左谷龙佑教训女儿要多看些进步书。与左谷龙佑相似，也有一些人似乎觉得走投无路，萌发轻生念头，欲向黄泉路上寻安慰。曾经要求域内制法外权的军法少佐来监龙平，济穷之后耍戏管理所，请求批准服毒自杀。 管教工作人员严正指出，坦白是勇夫，抗拒是蠢夫，自杀是懦夫，自杀死后也治罪，三天不理他。来见龙平悲哀地说，我的伙伴都跟我绝交了，像树叶一样一片一片地落光了，我也就成了光杆了。健全的理性造成健全的行为，管教员帮助他纠正因为感情失衡所做出的过于匆促的判断，理智引领他走出了孤寂。藤田茂推测，侦讯定罪后交付审判，自己最重必定被处死，死神的阴影钳制他难以摆脱。而一个堂堂的日本天皇军官在敌人法庭上低头受审是不可忍受的耻辱，产生过自杀念头。他说，既然自杀是抗拒认罪的行为，是懦夫，死后也同样治罪，我不得不打消死念，反正都是一死，自杀求死不成，写就写吧，也许还有生的机会。有的这样说，我以平静的心情等待死刑，但这种心甘情愿里面还包含着一丝求生的欲望。也有的这样说，该死的活不了，该活的死不成，该死该活由他去，顺着历史潮流走，识时务者是俊杰。还有的这样说，爹死娘改嫁，到了这种地步，谁还会一个死心眼儿的跟着育人的军神跑，背着十字架去为帝国去殉葬呢？岛村三郎交代残酷杀人罪行之后，又觉得失败蒙辱而生等于天天在死亡，他无言活下去，又觉得最大的痛苦是缓慢的死亡，也想以死解脱，以死谢罪，故而设法为自己寻求独处的机会。看守员通知室外集合，岛村托辞头疼要求请假，看守员不允，拉扯他出屋，岛村用力后退僵持不下，看守员无奈锁门走了，岛村把一条手巾撕成几条，看守员请来助手硬把岛村带出老屋。到了露天坦白检举大会场上，九月艳阳天，阳光明媚，岛村仰见三只老鹰翱翔在管理所上空，盘旋在高尔山那座古塔上，一眼望去天高气爽，万里无云。他顿悟，金秋像是以日光为衣裙的女人，她的脸像玫瑰色的曙光，发柳像流动的溪水，性情慈祥贤明温柔公正，向着万物生灵泄露着自己的秘密，勃发出光彩夺人的美与力。包物重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岛村似乎第一次感知，人包含他自己本是自然界的产物，从生命一开始，大自然就向我们人类心灵灌输进去一种不可克服的永恒爱，也从不背离热爱他的人。大自然在他的物质创造中为人规划了在道德创造中所必须走的路，整个大地对于有闲置的人都是敞开着的，因为每一个高尚灵魂的祖国就是这个宇宙。人必须遵循自然，跟着他画出的道路行进。哎，大自然啊，你从来没有欺骗过我们，欺骗我们的始终是我们自己。岛村三郎自言自语地发着感叹，我哆哆嗦嗦等待检举批斗，大自然还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我今天挨斗，明天自杀，将来再宣判死刑，这些在自然界的运动中不过像落个花瓣似的微不足道，什么荣誉耻辱，什么男子汉的尊严，我觉得都算不了什么。天地者万物之流淌，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一代代过去又一代代走来，大地却永远长存。岛村不由得又涌出活下去的念头，要是想活就不要管活得如何，活着就是了，他想。 自杀只能说明自己存心不想改悔，落下个畏罪自杀的骂名。男子汉的尊严在于堂堂正正，既然罪恶滔天，就该引颈受刑。岛村回想自己的前半生，感到岂不是一个没有人的理性的死灵魂，虽生有死，不抢救不复苏已经死亡或继续在死亡的灵魂，岂不是形同行尸走肉？让死灵魂在活着的行尸中存续，或者让行尸带着死灵魂陨灭，岂不都是遗臭万年？当年任委赵州县副县长的岛村三郎与任哈尔滨检察厅次长的山原一策，制造了染红白雪的三兆惨案，断送数千人生命。他为了争功受赏，故意躲过早期下手的日本宪兵队，抢先破坏中共伊兰县地下组织，抓捕中心人物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二支队长徐泽民，残酷刑讯50多名中国抗日爱国者，夺走其中5人的生命。1941年6月，岛村三郎命令部下把徐泽民押到佳木斯亲自审问，船行松花江，徐泽民投水脱逃，途中溺毙。8月，社会舆论说伊兰县共产党事件是虚假的，是密探为了发财而捏造出来的。我想如果这个案件不起诉的话，是会影响我的升官发财的。岛村三郎供述，我到检察厅又到饭店，宴请检察官通融活动，请求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案件起诉。山原一策起诉了徐泽民等33人，将7人移送伪哈尔滨高等法院处死，余者26人被判刑囚禁，从而保全了岛村三郎期望保全的官运和尊严，也维护了大日本帝国征战中国创下的格杀勿论的风格和威风。山原一策供认，此前同年2、3月间，他率领所属真田、昌元等5名检察官赴赵州县组织搜查本部，自任部长，侦讯起诉岛村三郎制造三兆惨案抓捕的175名中国抗日救国人员及平民，移送伪哈尔滨高等法院处死72人，判刑囚禁103人。1942年3、5月间，他还在庆城、铁力等县侦讯起诉八木东惨案中抓捕的46名抗日救国人员及平民，移送伪哈尔滨高等法院处死8人，38人被判刑囚禁。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是谁？